是需要些鼓励，有时拿不定主意，有时候会来不及，让我们一起努力。爱虽然有些孩子气，感情谈得很仔细，等你胜过了自己，胜过自己，我的爱里一刻要证明是你的，不需等待一次，选择只有一个，现在那我的爱里一刻要证明是你的，我们都会记得彼此是唯一的，现在能用心体会互相依偎，把握住机会，代替开你爱，相信你值得珍惜，就像最美的晨曦，爱你是我的真理，不变真理，我的爱里一刻要证明是你的，不需等待一次，选择只有一个，现在那我的 也不要